我发现坚强的人，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行李一个人能够搬上搬下，生病了自己买药，过不去的心情睡一觉就好了，被人喜欢就掏心窝子的珍惜，如果被讨厌了就让对方讨厌，给对方一点存在感，如果对谁忍耐久了就发一次脾气，大不了好聚好散，经历过狼狈也才知道死不了还能够爬起来。其实生活当中，除非我们自己低头，否则脆弱都是借口。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想要的是什么。我们在生活中呢会经常回避死亡这个词， 可能这样带来的后果就是，我们面对离别带来的悲痛的时候，没有办法自处。今天看了一个视频，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想以自己想要的方式离世，唯有我们开始谈论死亡，可能我们才能够更好地面对离别吧。 醉得清醒又无辜的犯罪，现实的世界只有灰，坚强的太久好疲惫，想抱爱的人沉沉的睡，卷来的风暴凶猛也有种美，死了心痛就没感觉，灰色空间我是谁，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无路可 很多时候，当我们把自身变得更优秀的时候，那一些经常困扰我们的问题好像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希望你不要把情绪集中在这一些没有用又暂时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上了，把心思集中在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变得更优秀的角度上好了。把眼光放长一点，放远一点，等到你强大了，一切自然都会改变的，一切自然都会变好的。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

一个人如果不自律，谁都救不了。如果你不甘接受现在的平庸惨淡，不甘一生碌碌无为，那么希望你可以从自律开始改变自己吧。 Oh, 在一个城市待过的日日夜夜，和另一个人发生过的纠结和快乐，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片段，都会变成生命当中值得感激和不可丢弃的东西。

所有的付出你看不见，我闭上我的眼，最后一次吻你的脸，你真爱过我就不要说抱歉，我的爱一天一天在你的世界里搁浅，我已明白爱情有多危险，只要过了今天就会爱自己多一点，我的世界里不会再有你的誓言。 其实这个世界上有50%的烦恼都是通过好好睡一觉就可以解决的，至于剩下的一半，等睡醒再去想好了。你要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哪怕不是在今天。好了，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龙月在北京跟你说晚安，祝你今晚好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久没有你的消息，好久都没有和你谈心，好想念你总爱对我说，你近来痘痘怎么那么多，如今你是否还留长发，你是否仍每夜迟回家，你是不是还爱咬指甲， Oh girl，我今夜好想你啊，梦若和你的一切都是梦，那为何我会心动，谁为了谁，为了谁心动在分分钟，荒岛不肯说，云悄悄飘过，黑夜